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小型张一种和单联邮票一种。